我有人告诉我听他的大髀痛，因为上午运动完，我就感恩没一点痛。我要做啊，你咁话我冇做啊。琴日其实几享受嗰个时间嘅，因为一朝头早松下筋骨吓。咁咧有一段时间咧，我系好惊讶嘅，因为咧教我哋嗰啲姊妹咧，佢叫我哋即系屈条腰掂个地下，姊妹一掂咧就手掌可以掂到地下，哇！我即是为之震惊。其实为什么震惊呢？其实说回这几年来呢，身体都不是很好，即是常常都不同的小毛病，没什么大毛病，小毛病。其实鸡骨筋归根究底很多是跟我血气运行有关联。看到书就说是其实拉下筋对我有帮助。我其实之前很久都没拉筋的，就是屈的。我就屈的时候呢，威嘅时候我手中几乎过唔到我膝头哥，即系好辛苦，哇，辛苦吓，即系好耐冇屈啊嘛，呢就连翻日屈夜屈，最近咧终于俾我手指咧掂到地下啦。你知唔知我手指掂到地下嗰下，我几开心啊？呀，我掂到地下，嗰下开心系你想象唔到嘅。当然要我。不是手指，是手板见到地下咧，咁仲需要一年嘅工日子。不过我想讲就系话，当我手指掂翻地下嘅时候咧，嗰下可以即系恍然隔世，因为好耐未试过手指掂我地下噶啦。吓、啊，有时人如果唔好觉得自己喺个框框里边，我过唔到啦，系咁噶啦，我成日都咁样嘅时候，就感受唔到种嘅，好耶稣讲，我成了得咗啦，啊！我唔会掂到，我只手过唔到膝头哥噶啦。但我由膝头哥慢慢日只有功练下，慢慢挨到掂到地下咧，发觉咧我得嘅。嗰下系好开心嘅。咁同咧思想题目叫走出框框。有时我人生当中会俾好多嘢嚟到限住自己啊，于是咧就冇咗种嘅开心。其实开心其中好多来源啦。咁其中个开心肯定就会系。对自己那种的突破，然后突破自己。咁等下讲一个故事，大家很熟悉的，是出埃及第三章的故事。咁故事很长啦，稍微同咧好快咁讲啦，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当时百姓在埃及里面受苦，几百万的百姓在埃及里面被奴役，结果神就即系百姓向神呼求啦，然之后神就要差遣摩西嚟到去带领百姓离开埃及。当然摩西有正式的故事，摩西本来是埃及王子，在埃及里面荣华富贵，但后来犯了这些事情，就怕被人追究，于是就去了米甸的旷野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有人说摩西的生命分为三个阶段，是不是？摩西几岁死？120岁死。前40年就在皇宫里面做他的做王子，后跟住咗40年咧，就喺米甸矿里边咧，对住啲咩啊咩啊咩啊嘅羊咁对咗40年。后40年咧就系风云变幻啦，就带领百姓离开呢一个嘅埃及，最后死喺呢个尼波山。第三章讲到神呼召摩西嘅故事啊，咁就系经验火喺火当中喺荆棘里边咧，就话你我要你带领百姓离开呢一个嘅即系埃及，因为佢哋咧你嘅百姓你嘅同胞。受緊即係呢一個嘅苦楚，我下來就要救佢離開呢啲嘅即係地方，你要救佢出嚟。當時我開始就摩西就唔肯嘅喎，我係邊個啊？我係邊個啊？嚇！你我點能夠即係乜嘢啊？嚇！我係邊個啊？我什麼人啊？你睇經文裏邊第十一節嗰度話我咩人啊？我點豈能夠帶佢出？我只係一個牧羊嘅人啫噃。耶和華就話咩啊？十二节话咩啊？我咩啊？我必与你同在啊！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面领出嚟之后，他们必在这山上嚟到侍奉我。呢、这个后来成为应验啦，啊！神嘅应许必定实现嘅。你哋带出嚟百姓将喺呢个山，即系后来嘅，即系何利山，即系咩山啊？何利山就西奈山喺嗰度咧，神喺嗰度咧颁布十诫命。 这个故事是最重要的，这个故事这个章节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对我来说就是神要给我们有使命，李牧师所说的，大家还记得吗？睡了觉不会忘记吗？夜晚如果在营舍里面睡不着觉，最好的做事是什么呢？除了摩西五经之外，就可以思就可以思想翻嘅所听过信息，即系神俾我哋有使命，唔系净系做新造嘅人，仲有使命啊！你完成使命一个好紧要嘅嘢，记唔记得？就系在基督里边，系靠依靠基督。呢度一样，摩西我系边个啊？我系牧羊啫，乜都唔识嘅，即系牧羊啫。你叫我带领百姓离开埃及做领袖，点掂啊？你可以话神系点啊？突非所问是不是？我是谁啊？对方是什么？神是什么？我必与你什么呢？同在。在乎的不是你是谁，在乎是谁，在乎我是谁。我是谁，我与你同在。我你又怎样？不是你是谁，是我必与你同在。最终在乎我，不是在乎你。那跟着摩西就打蛇随棍上，你这样答我，你是怎样？那你是谁？即系佢就话咧，如果百姓问你系边个，其实唔系百姓问，系你系摩西自己问。咁耶稣话你嘅能力喺边度啊？当然摩西认识耶稣话，但呢度就挑战翻。如果啲人百姓问起你系边个，你有咩嘅话，耶稣有咩能力带即系帮摩西带领百姓离开埃及？跟住咧，即系十四节一个好出名嘅文啦，又话咩啊？我系咩啊？我系自由永有嘅，吓自由永有嘅。自由永有的，即系我系呢、这个译原文咧，系就系 I am who I am， 我就系我。咁即系中文译意思唔系好啱嘅。不过中文真正好难译嗰只，我就系我啦，系一种嘅主要英文叫 absolute I， 一个绝对嘅我。我就系我，我就系我。喺我意思系，我唔需要，我系喺一种绝对嘅能力、绝对权柄。我就系我，系一种佢讲一个咧，佢系一个绝对性嘅。好啦，咁一路讲落去，大家都好即系好记得嘅故事啦。第四章，咁摩西话：如果百姓都唔信嘅咧，咁神话咧吓，你俾咩？俾啲印证佢咩印证？两个印证，咩印证记得？一个就系、是、即系麻风同埋嗰个手杖嗰个嘅印证。哇，杖变蛇，蛇变杖，跟住咧手有麻风，冇麻风，厉害啦！摩西见到两个神迹在面前，亦都知道将会在埃及王的前面前行这两个神迹，来到让法老王给百姓离开。但他说、都是不行的，我都是不行的、他说什么？记得在第四章、第十一节说什么？我是什么？我是绝口不舌的，我不行的，我真的不行的。咁啊，知道啊！神就话：你唔掂，但系我掂，我要差你阿哥阿伦同你去，你唔好揾佢做借口。咁就摩西系承担呢个责任，带领百姓离开埃及。呢个系好简单讲嘅故事。讲一样我谂我应该平安堂冇讲过嘅呢个惨痛嘅回忆俾大家听。我自细一个比较讲嘢少嘅人嘅，好少讲嘢嘅吓，即系比较。可能內向啦，少講嘢啦嚇。咁我女婿阿 Mark 咧，就即係同佢相處一段時間之後咧，就同我同啊，即係佢外母講啦。啊，你喺教會裏邊即係做領導啦，都係嚇。但係就我發覺你兩個係真正你哋咧係比較內向，比較少講嘢嘅。特別係軒牧師你，係個如果唔需要嘅話咧，屋企咧係唔好多講嘢嘅嚇。最多講嘢就對住個 baby 噶啦。啊，嘟嘟啊！最多嘢啦，咁呢个系我啦。我事实好少讲嘢嘅，系一个好内向嘅人。其中一个原因咧，系我自细咧都有口吃问题嘅。口吃即系咩啊？漏口系啦，叫漏口问题。我自细漏口嘅。而家有冇漏？有多少少嘅？我相信都仲有。咁我后来喺过嚟读书，神呼召我，即系将来做传道人。我在这之前入了中神读书，当时是想着读三年的课程，读一个硕士学位，读完一年之后转第二年，但转一年之后那个训导主任呢 叫我去见佢，咁就话咧，佢学院唔谂住俾我读其他两年啦，你多年算啦。咁所以嗰个年冇 finish 到嗰个石座位。咁我咩原因啊？系咪我成绩唔啱啊？佢话唔系，因为佢个人觉得你有口吃问题，严重口吃。佢想象唔到一个将来嘅牧者系口吃问题嘅严重，可以做牧师，所以佢 cut 咗我。咁佢话你应该你认真考虑你嘅呼召，实你唔会呼召一个口吃嘅人做牧者嘅。咁我当然我好 hurt 我啦，系咪啊？好 hurt 啦，即系心灵严重受创啊 ，heart broken。咁佢因为我当然我做一年就咁下嚟，又啱啱嗰个时间就即系婚姻大事啦。咁啊翻过嚟喺温哥完成我嗰个第一个嘅 master degree。咁完成我 master degree 之后咧。有少少条气唔系好顺畅，咁就翻翻中神，再读个另一个即系另一个硕士学位。咁所以我系中神毕业嘅，即系系完成咗真正嘅硕士学位。明唔明我意思啊？系咁样，系咁样，系另一个硕士学位。咁啊呢样嘢就都困扰我的问题，就系、是、究竟神冇呼召我？如果神呼召我，点解俾我有口吃问题？咁后来我就克服啦吓。咁后来牧会喺香港牧会界人牧会 ，so far 嚟讲咧，我又听翻嚟嘅意见咧，十个有九个半咧，都我讲嘢讲时讲得太快，咁咩个脑咩个脑快过个口吓，就冇乜听到话有人话我有严重口吃问题，可能有少少咯，但系通常都话我讲得快。啊，回想当日。当我在办公室离开之后，我一直想神会不会呼召一个口吃的人做牧师呢？当然这么多年来我在牧会过程里面 有失败 有成功，有负面的、意见，有正面的意见，有鼓励，有so far 来讲我都觉得我应该都是被神呼召的，不是听错了的。但当时那一刻里面，我真的有放弃过，既然神没有给我讲嘢的恩赐，讲嘢几激嘅咩？讲嘢嘅几激近啊！应该就唔会呼召我噶啦，系嘛？啊，当时我仲未，我就冇 relate 到呢个故事啦。当时吓，其实圣经当中摩西都系咩啦？即系口吃嘅，但系佢冇俾呢一个样嘢嚟到去拦咗。如果佢一世都话我系口吃嘅，你神你呼召我，我都唔会去，因为我口吃。如果当年的我，既然我有口吃的问题的时候，神就不可能呼召我，于是可能就没有将来会发生的所有东西。今天我都不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人生几十年很短暂，要活得精彩开心的很多很多东西，吃好东西，去玩好东西，去好的地方去玩。其实开心其中一个嘢来源系咩咧？其实就对自己个生命嗰种嘅突破，佢真嘅唔会俾自己个限制。我唔会系口吃嘅缘故，唔会完全唔会考虑做呢个嘅牧师，去嚟到去克服。我自细都好惊爆波嘅，气球爆波嗰下系我好惊嘅嘢嚟嘅。琴日你俾我俾人俾啲冇俾啲衰人。俾啲衰人影咗我张丑样，唔该 delete 佢。就系同人比嗰对比嗰样压住个波咧，我当时嘅表情系好恐怖嘅，因为我系好惊嗰个爆波嘅，好惊嘅。吓，我系好惊嘅。好彩有啲心狠手辣嘅姊妹咧，揾啲嘢急爆个波嚟帮我。啊，真系多谢个姊妹。点急爆波啊？嚟晒跑嘅。咁其实人做我做唔到嘅。吓，个原因系我好惊爆嗰下嘅。所以有一次教会英文堂搞呢个 open house， 唔同嘅摊位，咁啊，因为中文堂有咩做咧？可能除咗摆 booth 之外，我谂到一样嘢，啊，见啲人 cool 啲嘅扭啲波咧，几好得意嘅。咁死啦！我黑星就系爆波啊嘛，而扭波系会爆噶嘛嗱。如果是平常的人，我就是傻了，你最怕的事不要早搞什么，我不怕这件事易玩的嘛。 你在教会见到我的扭波，见不到我的丑样。真正我练的时候是头戴个那些就眼镜戴着最劲的那些。记不记得言啊，是不是董太啊，董太故事啊，红什么红十字会的故事啊，哇罩晒。沙士期间那个样子就是我学扭波的时候那个样子。我是很害怕，我真的爆，哇我这样的情况爆我都害怕，你明白。但我不会被这样东西，我是害怕这样东西的时候我就永远不扭波。结果我不是扭得很好，但都是算是扭少了波，是因为我克服了这个样子，我不会被这样东西来到去永远来到去限制我。当我扭了第一个只狗仔出来的时候，那种我开心是你爹哋，我唔怕爆煲，系爆爆煲嗰系嗰下真系好厉害嘅。我唔好系爆煲，我净吹话我啲咁样嘅，你明？即系我系爆，好惊我爆嗰下嗰个声音嘅吓。我系对啲好啲爆煲你嗰种声好惊嘅，你唔好做出俾我听啦。就系刮玻璃声，嗰日我啲所有毛管都会出晒嚟噶啦。即係我想講就係我唔會俾嗰樣嘢嚟限制我嚇。後來類似嘅故事我可以深入好多啊。我細細中意養淡水魚，我一直傳聞當中嘅淡水魚係好難養嘅嚇。咁但係養得多嚟鹹水魚，我真係唔得，都要試一試鹹水魚。啊，當年死咗唔少犧牲品喺我手上嚇。但最後係今日咧，已經過去兩年幾三年咧，除咗最近搬運之外。本屋之外已经没什么死鱼了。但是那种的 Daddy， 我最初上山落学滑雪，学这个的 skiing， 好好玩的。但我觉得隔离那一晚生活都很好玩，很难的，我平衡麻麻地的。你想象不到我 由 ski 转 snowboard， 我学 ski 已经跌得很劲的了。学 snowboard 我已经有 ski 底，应该学 snowboard 应该好一点，怎样跌到惨况是你想象不到的，跌得很惨，中间想我放弃，但我觉得人得我都应该得，结果我今天我已经很无聊，我没玩 ski 的了。有一次不知道是不是比较大，有没有姊妹的仔呢，在山上见到我，哇，跟着回来跟我姊妹说，妈妈，我见到你搞牧师在山上玩 snowboard 啊。我听嘅时候都有少少骄傲嘅，老人家就玩 ski 噶嘛，后生玩 snowboard 噶嘛，我冇老人家玩 snowboard， 我唔系因为要乜嘢，而系本身 snowboard 我都系好玩嘅 ski。咁另一方面，当我成功玩 ski 之后，嗰种嘅心系即系战胜咗，嗰种开心，嗰种成了。啊，弟兄姊妹，我想挑战大家，举个例，啊，唔系人身攻击噶，唔好人身攻击，有啲人。永远不揸车过 Richmond， 即系过桥嘅。呢、这个就是我人生啦。我一生我除咗揸巴士之外，我唔会揸车过桥嘅。咁即系嗱，冇人身攻击嘅，有好多人都咁样噶。我冇 specific 讲边个人啦。嗱，嗰个框框，你只系想让我 one day， 如果弟兄或姊妹能克服到呢样嘢，我揸车过咗嗰条桥，过到丽街桥，过到屋街桥。天下我有嗰种嘅感觉系好正嘅，走出嗰个嘅框框，系人生，如果一路重复紧自己，其实冇乜意思嘅。最多框框就突破自己，一嘅软弱，一嘅困难。我呢样嘢唔掂嘅，我数唔掂嘅，你叫我管数，我 management 唔掂嘅，你仲叫我做执事。我管呢样唔掂，呢样唔掂，你做要我做呢样，你试下。如果成功嘅话，嗰种开心。摩西，如果佢规限咗我住咗笨食嘅，我管羊就掂啫，你叫我管人，系啊，啲羊系骄傲嘅，咩啊？但系我都掂，我咁多年四十年嘅经验，我都管得掂一样。但系叫我管人。人複雜好多噶嘛，複雜好多噶嘛。 叫我管人好难嘅，冇可能管羊点管人唔得。但系摩西冇俾呢样嘢嚟到规限，佢冇俾过去经验，我净系识管羊唔识管人，未试过。我学住咗问事，我嗰日唔清楚，你要我做呢样嘢唔得。但系摩西冇俾呢样嘢嚟规限，佢走咗个框框，结果改写佢人生历史，佢就唔留喺呢个嘅旷野，佢去到王宫成就咗大事。弟兄姊妹，挑战你，你有咩嘢系框框框？即系框住你吓，各方面挑战自己，然之后去成功。人生好多挑战，如果人人唔怕，人唔想面对挑战嘅话，就永远留喺嗰个框框。恐怖啲讲句叫做永远都原地踏步，系嘅人生冇咩意思。听日同今日系冇分别，你今日同听日所做嘅嘢冇挑战啊！而家我冇乜写书啦吓，因为年纪大咗。咁我仲系写书嘅期间，好中意问咗个问题，你知唔知我自己觉得我写咁多书里边边本书我最满意啦？我觉得最引以为傲嘅边本咯？啊，我已经问过啲问题喎。啊，呢边本啊？啊咩啊？我未写嗰本，冇错，我未写嗰本。我未写一本，意思明唔明我先啊？我希望写一本我超越之前嘅，呢个对我挑战。如果写一本系同之前一样嘅话，系仲差嘅，我点可以写啊？明白？我挑战就系、是、虽然呢几年身体唔好，但我已经猛练拉，拉筋啊！我希望出年嘅健康比今年更好。我希望有一日我可以带我孙女上黄山。挑战自己，挑战自己。第一走咗框框。第二方面，摩西唔俾呢个嘅自己嘅限制嚟到限制佢嘅侍奉，佢嘅使命。其实走咗框框，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含义。第一个含义就系对于佢自己嘅能力，佢自己嘅软弱，佢自己嗰种嘅有限，做咗嗰种嘅挑战。另一个框框就系、是，其实。在旷野牧羊都挺爽的，羊是骄傲少少，但是又污糟少少，但是简单嘛，哪个羊会真的即是除了那耶稣所说的比喻里面有羊走失之外，羊是很少走失的。另一样东西，羊是很少走失的。所以有个画家画一幅画，有个牧羊人有两条绳绑着两只羊，很漂亮的画，然后即是被人看，有个行家，不是行家，即是个牧羊见到笑到瘫在那里，傻的，你没牧过羊，即是说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哪里有人用两条绳绑着两只羊的？为什么？绑一只而已嘛，哪有两只那么傻的？绑一只，另一只怎样？就跟着的嘛。所以耶稣俾失羊嘅故事系好特别，可能我一样系真系唔故意走失，唔系专登走失嘅，羊系唔会走失嘅。所以牧羊系好易嘅，系咪啊？即系牧羊生活系枯燥啲，但系简单啊嘛。可能摩西中意嗰样嘢。如果佢满意嗰种嘅自我满足、简单生活，系一种符合自己性格嘅话咧 ，OK 嘅。但在那里面他忘记了一件事，就是在遥遥百里之外他同胞受苦。你开心他们不开心，你不受苦他们受苦。即如果一个人只是想满足自己的需要，其实不难。温哥华 Beautiful British Columbia， 就是你没事做都好，政府都养你。要生活要照顾自己是不难的。即要为满足自己嘅起需一个生活起居系唔难嘅，但是忘记咗其实喺自己生活范围经济，其实好多个需要喺度。摩西喺个自己个环境里面，外边好多个需要，百姓受紧苦喺度呼求紧耶和华。摩西如果净系顾自己唔顾朝朝音乐嘅咩话？朝朝音乐嘅自己顾自己，净系睇自己嘅话，睇唔到嘅需要嘅话。亦都冇后边嘅故事。我估摩西回应神嘅呼召，唔单因为神需要摩西，更加佢感受到你咪一样，你咪睇到知道百姓喺 向自己的老家受苦，同胞受苦，自己岂无责任？摩西我估除了神的呼召之外，也知道其实米甸离开埃及不是很远，他同胞受的苦摩西都知道，不过摩西平时就哎呀他的事啦，我做了什么呢？摩西没可能没有少的恻隐之心，没有动过那种的哎呀真是惨用了同胞，但是他可以做什么呢？他这件事可能放在一边。神的呼召来到的时间，圣经没有讲到，但我相信摩西知道，而摩西应该这个其中的原因令他肯离开自己的框框，因为这个叫安乐窝。讲起安乐窝，就想起我喜欢的一套小说电话电影哈比，我讲过这个故事的哈比人住的地方，那间屋叫什么？那个地方叫什么？叫 Bad End， 一个袋的尽头，即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 Bad End？ 即是什么？叫安全窝、安乐窝，最舒服的地方。弟兄姊妹，你安乐窝在哪里？你安乐窝在哪里？是不是你隔壁间房的电视室的沙发？哇，沙发隔壁有个茶几仔，是平时放一些黑色的水，有些薯片，看到自己黑色的水，好正的，没试过？有些黑色的水，有些薯片，这边有个炮谷，哇，坐在那里。最好就隔人到老婆帮我揼个骨，哇！即系，哇！即系嗰种安乐窝，即系你话几正几正，点解咩好羡慕啊？见你咁开心，即系人生到此苦苦可求，但系喺家里面会唔会忘记咗外边嗰个需要？我唔可以有嗰种享受，但系系能够顾及别人嘅需要，能够承担之余，你能够有享受 OK。如果人生只为了自己享受的话，为了一样为自己的话，人生其实没什么意思。快乐的来源不单是挑战自己，快乐源也是能够顾及别人的需要，能够尽自己的责任，减轻人，因为自己的存在能够令这个世界更美好，人生富福何求。有个人物你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人物曾经叫什么华南影帝，他叫做什么话，叫吴楚凡，他的戏我都看得七七八八，不过他讲什么都不记得了，他两个说话成人记得的，一个说话你吃碗面反碗底，这个经典的故事，经典的说话，这个说话不是经典，他讲的另一个说话很经典的，是什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哇！呢句说话真系正。呢啲咩意思啊？咩叫我为人人啊？就系唔系只为自己，我为人人。街坊有嘢问题揾我，于是成条街有咩问题就揾阿凡哥，即系凡到去死。但是我为人人，后果跟住点咩？人人为我是何等嘅美好？摩西唔系获乜都为自己顾自己，我为人人，我百姓我同胞受苦，我就承担。呢、这个世界需要我，需要你，尽自己力量，变呢个世令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个见证，一个传福音，一个喺环保上面嘅努力，即系少少嘅努力。让我令个世界更美好，富福何求？所以今日想讲，走出关关方面，走出我哋性格上嗰个软弱、亏限，走出去，走出去。我屋企有哑铃嘅，有几款哑铃嘅，我始终都系攞嗰个，因为下一个我攞唔到住，攞唔到住啊！但系永远喺度嘅。因为我攞完之后，我温啲希望我攞到嗰个，我醒嗰个永都摆喺度嘅。不妨喺如果你过，不妨你如果你唔敢揸车过桥嘅话咧，喺间房摆张李佳桥嘅相摆喺度， 就是望住那些挑战。另外就是在我周围里面有很多需要，很多人未听闻福音，很多人在困苦当中，我们有没有尽回力量？多个人信耶稣，这个世界多个好人，这个世界就更加的美善。希望我们走出这个框框，摩西走出圣界框框，走出自己舒服的框框，一个安乐窝，然后踏上征途，结果改变他自己的命运，要改变民族 的命运。我想我们不要抱负，哇，改变什么大命运、啊、但是少少改变都是美事。我从心里祷告，真爱主，我们一里面将众人来仰望神，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上的转折，是因为你施恩的手临到，你要拯救百姓离开埃及，期间你施行很多奇妙的神迹，十灾过红海，都是惊天动地，令人真的惊讶无比的神迹。但是成就事情的亦都关乎摩西，摩西愿意放下他牧羊的杖，担起领袖的杖，愿意离开舒舒服服已经过了四十年已经习惯了的米甸旷野无忧无虑的地方，走上一个很多问题，很多问题要处理，很多挫败，很多挫折的地方，他愿意走出这个框框，挑战自己的能力，克服自己的软弱，亦都愿意照顾及爱及他所呼喊当中、痛苦当中、呻吟当中的同胞。这个世界很多的需要在我们周围，神让我们不要只单顾自己，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但也要顾及别人的需要，愿意作出承担，走出自己的框框去爱及人人。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门。